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今日有机会同大家分享神嘅说话，亦都好多谢敬拜小组同埋头先主席同我哋有一齐嘅祈祷，一齐嘅敬拜。今日我哋睇嘅经文将会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九至到第二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九至到第二十三节，如果你系有手机或者系你有实体嘅圣经我都鼓励你可以一齐开出嚟睇系会容易跟一啲嘅。经文唔系好长啊，不过系容易睇啲嘅。嗱，我哋今日嘅讲题系叫做愿你们平安。我想这个问题呢，其实在这里这个讲题呢，在这里讲其实都很适切。因为呢，我都想问一下，在这个门诺会平安堂的弟兄姊妹呢，对于平安这个两个字不知道有怎样的理解呢？不过我相信无论你是信了的基督徒，又或者你未信的基督徒，未信就不是基督徒啦，未信的朋友呢，你都可能不会对于平安这个字有什么反感，你都会觉得哎，我都想有一份的平安这样。如果不是，我们常常就不会用一些工作人的说话，就是说出入平安啊，那些这样的说话，是不是？不过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呢，有一些人为了去追求这个平安呢，他们会去找一 些术士啊，或者是一些那些叫做什么呢，可能一些法师啊、道士啊，这样呢，他们呢就会去求一个叫平安符啊。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平安符啊？大家袋里面有没有啊？讲一笑啫，我都知道你哋冇嘅。好多人都去想求翻呢个平安符，因为可以平平安安，吹吉又避凶啊嘛，系咪啊？佢哋觉得咧，带住呢个咁嘅平安符咧，就好似得咗一个叫做mobile God 啊，唔系一个 mobile phone 啊，系一个 mobile God 咁样，就好似投影片里边所讲啊，呢个系网上面揾翻嚟嘅一段嘅一个嘅文章。佢话咧有呢个神，好似有个神明咧随身带住走咁样啊，方便携带，可以放喺个袋里边又得。挂喺车头又得，不过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呢啲所谓嘅平安符咧，喺我嘅即系理解入边咧，同埋喺我嘅资料搜集里边咧，发觉原来呢啲嘅平安符啊系有 expiry day 嘅，系会过期嘅。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咧？唔系话你买咗一个平安符之后咧就保你一生平安嘅，原来间唔中咧你就要翻翻去呢啲嘅术士啊、呢啲嘅法师啊，或者唔知咩嘅道士里边咧，去间唔中咧去加持一下，即系去 recharge 一下，即系或者去增值一下咁嘅样。如果唔系咧，佢嘅法力咧或者佢嘅效力咧就会越嚟咁样递减噶啦。讲咗咁多，其实都系讲笑啫，你都知道。我哋都相信，如果真系咁简单嘅话，如果真系一道平安符可以保你平安嘅话，咁 ICBC 咧，即系我哋嘅汽车保险局，好容易啦，每人派道符俾你就得啦，系咪啊？即系有咗呢道符，咁你就可以真系路上零意外啦，系咪咁样咧？梗系唔系啦。所以咧，今日咧，其实咧，都想同你分享呢一个约翰福音嘅经文，因为咧喺其实上个礼拜咧系啱啱我哋庆祝咗呢个复活节啦。咁我自己咧就睇紧呢个约翰福音啊。咁但系咧好奇怪就系约翰福音咧，我发现咧喺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打后啊，发觉原来咧耶稣咧系将要离世嗰一段，佢一段好长嘅记载，就系讲到咧耶稣点样喺患难里边，佢将会系。等緊被出賣，等緊去受死嗰段嘅時間裏面，佢賜下咗平安，佢亦都同一時間將佢所賜嘅平安一個一個咁樣去兑現。從中咧，我自己睇嘅時候覺得有好大個安慰，所以我都想喺呢度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喺我自己喺睇約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九至到二十三節裏面嘅一啲嘅對於平安嘅一啲嘅領受。咁樣咧，其實咧，那個圖畫咧，可能好複雜啊，大家唔需要知道個詳細嘅。不過咧，可以咁樣好簡單咁講，就係約翰福音咧，成卷咧係有二十一章嘅。咁除咗去開頭同埋最尾嘅一啲嘅序幕同埋最尾嘅結束嗰一幕之外咧，中間咧其實咧，約翰福音咧係分咗可以兩大部分。其實大家如果可能知道，大家唔知睇唔睇到黃色盒嘅地方咧？黃色盒個地方其實就係即係約翰寫佢福音嘅目的啊！佢喺二十章第三十一節講到約翰福音話，佢話佢要記呢啲事咧，係要叫我哋信耶穌係基督，係神嘅兒子，並且要叫我哋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原來約翰福音或者約翰寫呢個福音嘅目的係要我哋信耶穌係基督。同埋系神嘅儿子，同一时间啊，信咗他就可以因佢嘅名得生命。 啊，所以为了要得到这个目的，约翰就写了这个约翰福音，而且他在头那十二章就将七件的实质，个比较有代表性耶稣的神迹，或者我不应该讲神迹，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些不是叫做神迹，约翰说这些是叫做一个记号，这些的记号，这七个有代表性的记号或者是我们叫的神迹，其实就是告诉大家知其实耶稣是哪一个呢，其实是不是可以在这些事里面是指向了耶稣其实是神的儿子呢，这样。而跟着在十三章至十七章，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经文的前一大段里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离世之前那一段时间，他对他一班的门徒去在他临死之前，在复活之前，叫他们去预备他们，等到他们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不要那么害怕。在一段的临别的一段的嘱咐里面，耶稣为他的门徒去洗脚，立了一个彼此服侍的榜样。同一时间他也去叫那些门徒真的要彼此相爱，他也预言到自己会被自己一班的门徒出卖，也都预言到彼得将会三次不认自己，也都讲到他和天父的关系，也都讲到我们和他的关系，就在这个等着受死，等着去被出卖这个时候，在这个患难的时候，耶稣却是应许了圣灵，并且他也都说到，他说他和门徒说，他说门徒的忧愁将会变为喜乐，因为他自己已经战胜了世界。跟住约翰福音的记载，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尤其是我们刚刚在受苦节和复活节之后，就是讲到耶稣被出卖、被侮辱、受到不公平的审判、受害，最后钉在十字架上面，而在安息日之前是被安葬在这个坟墓当中。怎知去到我们今天第二十章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逆转，在七日的头一日，即是星期日，你可以当是在七日的头一日，天还未亮的时候，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大家可能记得了，就是去到这个空坟墓里面发现，咦，为什么耶稣的尸身不见了，一个尸体不见了，但是当他犹豫犹疑的时候，就发现了原来耶稣就站在他面前，耶稣已经复活了，当中他跟复活的主相遇，耶稣也都差遣他去跟这一班的门徒去宣告一个复活的消息。而耶稣的复活可以说是整卷的福音里面的一个终极的神迹，是前所未有的，是听都未听过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讲了这么多，大家明白了究竟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讲到，他说那日七日的头一日的晚上，朝头早就是空坟墓了，找到，跟着去到夜晚的时候，门徒因怕犹太人，所以在他们所在的地方门都关了。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里面讲到，耶稣在他的临别，他就来走的时候，那一批的嘱咐里面曾经跟那班门徒讲过，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但是为什么我们首先十四章就有个平安的应许，但是为什么来到第二十章的时候，我们见到一班的门徒是因怕犹太人所在的地方门都关了。大家看到一幅什么的图画呢？约翰告诉我们，七日的头一日的晚上，门徒一起躲起，因为他们怕犹太人所在的地方门都关了。我想其实都可以理解的，你想想是不是？他们刚刚他们那班首领，就是他班人的这班门徒的首领，就是耶稣，刚刚才是因为颠覆罪被人处死了，因为他自己称为神，所以被人处死了。我想这班门徒可能坐在那里想，喂，几时到我啊？几时到我啊？会不会我都会被捉埋？会不会下一个就是我啊？ 你可以想想，我即是举例咁讲，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我哋加拿大咧，一个国家咧就有一个宗教打压，咁就全部人咧都唔可以信基督教，咁所有教会咧都被即系去关闭咗啦。咁咧，你发觉咧，你教会里边嘅执事啊，或者系教会嘅领袖啊，一个一个俾人拉咗去坐监，咁跟住你就好驚，你諗下，我係主入學部長，會唔會下一個就係我噶？我係唔知乜乜部門嘅，唔知乜乜嘅部長，會唔會下一個就係我啊？真係有咁嘅可能嘅喎！如果係咁樣嘅時候，下一個輪到你嘅時候，你嘅信心會唔會動搖咧？我哋可能坐喺側邊睇住班門徒，覺得哎呀，呢班門徒真係小信心嘅啫。喂，但係如果俾咗我哋嘅時候，我哋嘅信心都可能會動搖嘅喎。一切嘢对佢哋嚟讲发生得好快啊！大家可以谂下，究竟即系佢哋可能谂紧，喂，过去嗰三年我跟随一个耶稣，究竟系咪真噶？呢个耶稣又话佢会胜过世界，但系佢依家唔单止被处死，佢连条尸都唔见咗。我谂门徒可能喺度谂，喂，我系咪跟错队咧？过去嗰三年系咪白做咧？我跟呢个阿头冇咗去咗边咧？喺呢个时候，我相信门徒嘅心情绝对同平安系扯唔上关系。我谂门徒受制于佢哋嘅经验、佢哋嘅知识，佢哋唔知道对神嚟讲，其实冇乜嘢系冇可能。佢哋俾自己嘅期望所限制。弟兄姊妹，你哋有冇一啲经历过一啲类似嘅担忧？喂，万一我信错咗点算咧？喂，万一呢个神唔喺度，或者已经死咗，咁点算咧？喂，万一即系其实原来神其实唔系咁爱我啊，咁点算咧？好讽刺嘅就系咧，一班喺当日聚埋一齐嗰一班嘅门徒，原文系 apostolos， 一班嘅使徒啊。apostolos 呢个字嘅意思其实系 messenger 咁解，即系一班传讲信息嘅一班人，传讲信息嘅呢班嘅使徒，佢哋嘅责任其实就系去宣讲呢一个嘅福音，呢一个嘅好信息。试问喺个咁样嘅情况之下，门都关了嘅情况之下，他们怎样将这个信息传递给其他人呢？他们自己都未经历过这个平安的时候，他们又怎样可以将这个平安去传给其他人？怎样去做这个 messenger 呢？就是这个最绝望、最不平安的时候，奇妙的事就发生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弟兄姊妹，平安是神的恩典和应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耶稣复活之后，对于门徒所说的第一句的说话，并不是怪责，并不是质问，更加不是审判门徒，他们说这班的门徒做得不够。他们没，耶稣出现的时候没质问这班的门徒，他说，喂，你记不记得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班人去了哪里？他亦都唔系指住彼得咁样讲，佢话：喂，你记唔记得？你话会点样都唔会离开我，但系点解你三次唔认我？耶稣复活之后第一句嘅说话系：愿你们平安。弟兄姊妹，你感唔感受到耶稣当佢讲愿你们平安嘅时候带嚟嘅安慰系几咁大？大家唔知道有冇睇啲粤语长片咧，即系唔系我嘅年代啊？咁即系，但系咧，粤语长片咧，好中意咧，有啲即系啲死咗嗰啲人咧，即系唔知点解佢哋头发会好长，着住红衣咁啊，红衣女鬼咁飘过嚟，跟住我系嚟报仇啊！耶稣复活之后，佢唔系化身为红衣女鬼去化解啲怨气，佢唔系去捉住嗰班门徒话俾佢听：，喂，你去咗边度啊？你做错咁多咁多，你记唔记得你点样对我？而系佢系怜恤我哋嘅软弱，要将平安嘅祝福带俾我哋。跟住佢话：愿你们平安。 首先提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里面讲到，耶稣话佢话佢要将平安赐俾我哋，呢一份嘅平安系佢赐俾我哋，系佢嘅恩典，亦都系佢嘅应许。呢一份嘅平安并唔系因为我哋做咗啲乜嘢，大家你谂下，其实嗰班使徒都唔系好叻嘅啫，其实个个都失败。唔系因为使徒做咗啲好叻嘅嘢，所以赚取咗呢份平安。唔系因为我哋有咩好嘅表现，所以得到呢份耶稣所赐嘅平安。亦都更加唔系因为我哋俾钱买咗嗰道平安符，所以得到嘅平安。呢一份嘅平安系基于我哋信耶稣基督，成为咗佢嘅儿女所得到嘅一份嘅平安。耶稣喺佢离世之前咧，曾经应许过门徒，佢话佢唔会撇下嗰班嘅门徒，并会将一个平安赐下。今日佢就兑现咗呢个嘅承诺。呢一份嘅平安系喺佢哋最无助、最失望、最失败嘅时候，门都关了嘅时候，去赐俾佢哋。同一时间，亦都喺我哋最无助、最失望嘅时候，佢应许赐俾我哋。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在你们的生活里面、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地方是门都关了？可能是你们生命里面一些遗憾、一些的失望、一些的挫败，甚至你一些你自己都不愿意面对的一些事，又或者你是面对着生活的压力、疾病、时局的动荡，就先主席祈祷都提过一些的忧虑，又或者在家庭工作上面、人际关系上面，甚至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上面出了问题，不知怎么办呢？今天耶稣就跟你说，他说愿你们平安。这个愿你们平安的神，你认识了他没呢？你愿意将他介入，将这个愿你们平安的神给他介入你的生命吗？纵然是门都关了，纵然是我们门都关了，是没有一道耶稣穿不过的墙，开不到的门，没有一个困难他是不可以体恤，没有一个心灵他是不可以医治。你愿意相信他吗？又或者你说，喂，其实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已经认识了耶稣基督了，但是我还未经历到那份平安。弟兄姊妹，第二十章第十九节今天的经文，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那班门徒本来是怕犹太人，所以他们所在的地方门都关了，但是在他们忧愁绝望的时候，之所以他们的原本那种是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到最后门徒一看见主就喜乐了，这个的转变 before and after 是因为耶稣来站在当中。耶稣不是站在一边、站在一角，而是站在当中。他不是袋在袋的平安符，也不是挂在车头的护身符，而是他是站在当中。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容让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一个耶稣，让他站在当中？门徒由忧愁绝望转化为喜乐，是因为耶稣来站在当中，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过些什么，不是因为他们看了心理医生，不是因为他们见过辅导员，所以突然间变成喜乐，而是因为复活的主和他们相遇。当他们见到耶稣身上的钉痕的时候，见到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就喜乐。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好像门徒一样，只是顾着自己的，即是集中注意力在我们自己的不足、无能和不可能，但是没有一个给神工作的空间呢？我们有没有给耶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由他掌管呢？弟兄姊妹，你今天愿意再一次邀请 耶稣站在你生命的当中吗？你愿意恒常祷告，将生命的每一个点滴都交给耶稣基督吗？信耶稣得平安，我相信不是说每一件事都会从此顺风顺水，即是不是说带着一个平安符，我买奖券我都会中奖。如果你看看那班门徒的遭遇，你就知道他们很多有多次这样要落到监狱，有些甚至是不得好死，似乎跟世人所想象的平安真的有少少的矛盾。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所赐的平安和世人所想象的平安是不同，分别就是有没有耶稣站在当中。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因着我们人的堕落，因着我们的罪性，世上面所以有很多的苦难，但在苦难当中，你是靠自己啊，又或是靠那个赐平安的耶稣站在当中呢？值得我们去想一下。弟兄姊妹，平安是神的应许，也是祂的恩典。不过讲了这么久，我想我们都可以看一下究竟平安是什么呢。我们都要想一下，原来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犹太人的场景里面 去发生的。所以究竟在犹太人里面，平安这个字为什么呢？大家都可能知道了，平安这个字的原文是 shalom 的意思，其实原来比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平安有更加广泛的一个的解释的。平安是不单止是肉体上，甚至是心灵上的一个的和谐，一个完全一无所缺的一个的境况，一个同神、一个同人、同一时间、同所有创造的一个的完美的和谐。不怪得犹太人很喜欢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将 shalom 这个字、平安这个字挂在后边。不过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了平安在犹太人的文化背景里面是有这样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看小耶稣讲这句说话，愿你们平安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耶稣讲完愿你们平安这句的说话之后，他就将他的手和他肋旁的伤口去指给那班的门徒看。这一个景象，不知道大家想起什么，不过这个景象就提醒了我们，这个的耶稣曾经是为我们的罪受鞭伤，受凌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而因住这样，我们同神的关系才得到一个的复和，即是 shalom。 原来我们有这个的平安，得到这个的关系的复和，是因为耶稣曾经为我们的罪受鞭伤、受死、受责打，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才得到这个的平安。以赛亚书第53章第5至6节里面讲到，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当耶稣带着那一对钉痕的手和这个被刺穿的肋旁跟我们讲，他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我们就白白地拿了这份的礼物，一份因着他舍身的爱以重价换来的一份的礼物，我们同神的关系可以得到一个复和 shalom。 你收到这份的礼物没？如果你已经收到的，你会怎样去珍惜这份的礼物？弟兄姊妹，平安是关系的复和。但是呢，其实基督呢赐给我们的平安并不只是给你个人，也不是只是讲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也都复和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维珍神学院有一位的教授叫做 Ross Hastings， 他在他自己的著作有一本书叫做 Missional God, Missional Church， 里面呢他观察到，他说在马太福音里面第18章第20节大家都很熟的经文，耶稣讲到，他说因为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咦，这个正正就是我们今日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第十九至到二十三节里面的场景，一班的门徒聚集，耶稣就在他们中间。当我们和人的关系里面有意识地去让耶稣介入的时候，让耶稣站在当中的时候，整个的关系就不同了。我听过一个见证，就是有两夫妇，他就带着他们的小朋友一起去到野外露营，大家很开心，大家在那里又装水壶，又执这样执那样，就驾车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里面预备去搭营了。咁点知搭营嘅时候就发现，诶，弊啦，唔记得咗带嗰啲营钉，咁点算咧？咁跟住咧，嗰个丈夫咧就指住个太太话：，喂，搞错啊！你咁样，你点执嘢噶？话咗你几多次啊？成日都执漏嘢嘅。咁跟住个太太就话：，喂，唔系，即系呢啲搭营嗰样嘢系你嘅部门嚟嘅，唔系我嘅部门嚟嘅。你咁样指住我，咁唔算系咩咧？咁两个就喺度争拗。跟住进入咗冷战，本来一个好开心嘅一个家庭嘅一个露营咧，就变咗一个冷战。但系终于忍唔住啦，咁太太就突然间同老公讲，佢话 Peace be with you， 愿你们平安。啊，听完之后，这个老公听完之后就突然间觉得啊。不知道怎样应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当这一对夫妇在争拗的时候，突然间耶稣说的说话 Peace be with you， 整个环境变了，夫妇的关系得到复和，而因为他们的着眼的地方再不是说谁对谁不对的问题，而是在基督牺牲这个爱的前提之下，这个复活的主带来的平安已经不再重要，究竟是谁没有带营钉已经是不再重要，在基督舍身的爱的前提之下，这些东西已经是不再重要。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天听到今天的社会里面可能有很多的负面新闻的时候，政局可能很动荡的时候，听到有周围都有战争，人同人之间的关系是撕裂，很多的矛盾，我们很多时候都难免会觉得好像很无力，没希望，甚至社会的价值取向很多时候都跟我们圣经里面的教导是背道而驰。作为基督徒在现今的社会里面生活，其实都真的很有挑战性。其实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可以学一下，可以学一下班门徒这样，在自己所在的安舒的地方闩埋道门，在舒服的地方过着舒服的教会生活，门都关了都得的、哦啊、不过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当门徒遇到复活的主之后啊，他们就不再怕，他们充满希望和喜乐。弟兄姊妹，让我们去求耶稣介入我们今天的社会，医治一片的土地，修补社会的撕裂，赐平安 Shalom 去给人的生命里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这个城市，不只是列治文城市，或者我们扩阔一点的眼界，看看加拿大，甚至看看不同的国家，整个的世界，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的平安祷告呢？你在你和其他人的日常生活里面，有没有让耶稣参与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面，让神介入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呢？ 又或者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否存在有一些破裂了的关系，有待修补的关系，我们迫切地需要耶稣去介入当中呢？弟兄姊妹，平安亦都是关系的复活。不过呢，我都想告诉你们，平安呢不单止是神给信徒白白的礼物，这一份的平安亦都不是只给我们自己，是要遍布全地，是要临到全地的一份的平安。耶稣对门徒讲了两次愿你们平安之后，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领受圣灵吧。这里提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原来是差遣，原来我们的神是差遣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属性，就是一个差遣的神，一个 missional God。 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可能讲差传，我们会参加一些短宣，我们好像觉得跟神做了很多很多的事，为神工作，殊不知原来我们的神他本身就是一个差传的神，一个 missional God 是他的属性来的。当耶稣说，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当他赐下圣灵去 empower 我们，去帮助我们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为神做了什么，而是神满有恩典地容让我们去参与他差传的工作。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小朋友呢？我想个情况就是这样，不知道你有些小朋友有没有经历那个阶段呢，就是他们很想帮你做家务，你的反应好像是 Yeah, you're right 即可能有些小朋友会这样，他很想帮你，即拿他的玩具在那里扮吸尘，想跟你洗下碗，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但是他们每一次做完家务，很多时候你都会觉得好像要执手尾，因为他们当然洗碗又洗得不干净，扫地又扫到成，即越扫越污糟，发觉好像没什么用样。但是你都愿意去给他参与，因为在这个参与的过程里面，他的小朋友在自己在做家务的时候就觉得有些满足感，同一时间他都学习到怎样 去做这些家务，甚至如果你跟他一起去做这些家务的时候，可能他会觉得很 enjoy， 很享受当中你跟他一起去工作的时候那个 的 bonding， 那个的关系。会不会其实当神这个差传的神，其实是不需要我们去跟他去传福音，不需要跟他去即是帮他 去做一些宣教，是因为神满有恩典地去容让我们参与他本身的差传工作，是希望到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更加地去了解他神的心意。他的心意就是他不愿意一人沉龙，他愿意万人得救，但是他又不是只说、哎、你去吧，即是不关我事啊，这样他赐了圣灵保卫师去 empower 我们，去帮助我们，使到我们有能力将这个平安的信息带给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想想，其实这个是很尊贵的身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在天国里面有个公民权的人，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那我们是天国驻地的一个的外交官，一个 ambassador，即是说我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不过我在地上面里面代表神去做一个的外交官，帮助身边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去认识天国的文化，经历神所赐那份的平安。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帮助一班未认识他的人去认识耶稣基督，去相信这一位复活的基督。这个也是约翰福音或者约翰写他的福音的一个目的，就是帮助人去认识这个的主，去得到这个赦罪的福音。弟兄姊妹，在这个纷乱的世代，你会怎样在你的生活里面做一个的和平之子？在你的工作的场景，你的家庭，在你的朋友里面，你会怎样修补人同人之间的关系？ 你会怎样去修补复和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使人认识和相信基督，使到他更加能够经历那一份从上而来所赐，是耶稣所赐那一份的平安 Shalom。 让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的父神，我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差传的神，你是那位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你愿意将你的独生子差派下来那位的神。神，我感谢你，因为你愿意我们万人得救，你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你。神，我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有机会，纵然我们不配，纵然我们是愚拙，但是你都愿意将这个传福音，这个差传这个的重要的一个的使命去交托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在当中里面更加这样去认识你。亲爱主耶稣，也都感谢你，因为你愿意爱我们，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大神啊，你临走之前将你的平安赐下给我们，就是愿你在我们当中，如果有哪一位在经历着重担，经历着劳苦的时候，我愿意你亲自去捉摸他们，去亲自给他感受到你带来那份的平安。所以我感谢你，当我们在每一段时间，我们可能遇到在世间上面工作的场景，甚至是日常的生活里面经历到有很多的挫败，很多失意的时候，你却愿意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去经历，但是同一时间你愿意将你的平安赐过给我们，也都将你的圣灵去赐下给我们。主啊，圣灵，我感谢你，求你继续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当我们在这个的社会里面要活出基督的教导的时候，神，你求你真的会继续去拖带我们，去 empower 我们，使到我们有这个力量可以是真的去继续去向前行。我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祈求，阿门。